你好，我是戴明。在 iOS 开发中，我们可以使用 Runtime 接口动态的调用 Objective-C 方法，但是却无法动态调用 C 的函数。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动态的调用 C 语言函数呢？ C 语言编译后，在可执行文件里会有原函数名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函数名字符串来找到函数的地址。现在我们只要能够通过函数名找到函数地址，就能够实现动态的去调用 C 语言函数。而在动态链接器中有一个接口 DLSim， 可以通过函数名字符串拿到函数地址。所以如果所有 C 函数的参数类型和数量都一样，而且返回类型也一样，那么我们使用 DLSim 就能够实现动态的调用 C 函数。但是在实际项目中，函数的参数定义不可能都一样，返回类型也不会都是 void 或者 int 类型，所以 DLSim 这条路走不通。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动态的调用 C 函数呢？要想动态的调用 C 函数，你需要先了解函数底层是怎么调用的。高级编程语言的函数在调用时需要约定好参数的传递顺序、传递方式、占维护的方式、名字修饰。这种函数调用者和被调用者对函数如何调用的约定就叫做调用惯例。高级语言编译时会生成遵循调用惯例的代码。不同 CPU 的架构的调用惯例不一样，比如64位机器的寄存器多些，传递参数快些，所以参数传递会优先采用寄存器传递，当参数数量超出寄存器数量后才会使用栈传递。所以编译时需要按照调用惯例针对不同 CPU 架构编译，生成汇编代码，确定好栈和寄存器。如果少了编译过程，直接在运行时去动态的调用函数，就需要先生成动态调用相应寄存器和栈状态的汇编指令。而要达到事先生成相应寄存器和栈的目的，就不能使用遵循调用惯例的高级编程语言，而需要使用汇编语言。 Objective-C 的函数调用采用的是发送消息的方式，使用的是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函数。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函数就是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的，其结构分为序言准备、函数体、结束收尾三部分。序言准备部分的作用是会保存之前程序执行的状态，还会将输入的参数保存到寄存器和栈上，这样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就能够先将未知的参数保存到寄存器和栈上，然后在函数体执行自身指令或者跳转其他函数，最后在结束收尾部分恢复寄存器，回到调用函数之前的状态。得益于序言准备部分可以事先准备好寄存器和栈，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可以做到函数调用无需通过编译生成汇编代码来遵循调用惯例，进而使得 Objective-C 具备了动态调用函数的能力。但是不同的 CPU 架构在编译时执行不同的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函数，而且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函数无法直接调用 Z 函数，所以想要实现动态的调用 C 函数，就需要使用另一个用汇编语言编写的库 LabFFI。 那么 LabFFI 是什么呢？又怎么使用 LabFFI 来动态的调用 C 函数？那接下来我就和你分析一下这两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LabFFI 中 FFI 的全称是 Foreign Function Interface， 提供最底层的接口，在不确定参数个数和类型的情况下，根据相应规则完成所需数据的准备，生成相汇编指令的代码来完成函数调用。 LabFFI 还提供了可移植的高级语言接口，可以不使用函数签名间接调用 C 函数，比如脚本语言 Python 在运行时会使用 LabFFI 高级语言的接口去调用 C 函数。 LabFFI 的作用类似于一个动态的编译器，在运行时就能够完成编译时所做的调用惯例函数调用代码生成。 LabFFI 通过调用 FFI call 来进行函数调用， FFI call 输入的是 FFI safe 函数指针参数地址，其中 FFI safe 由 FFI type 和参数个数生成，也可以是 FFI closure。 LabFFI 是开源的，代码在 GitHub 上。那接下来我将结合 LabFFI 中的关键代码和你详细说下 FFI call 调用函数的过程，这样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了解 LabFFI 的原理。首先我们来看看 FFI type。 FFI type 的作用是描述 C 语言的基本类型，比如 uint32 void struct 等等。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它的定义。其中 size 表示类型所占的大小， alignment 表示该类型的对齐大小， type 表示标记类型的数字， element 表示结构体的元素。当类型是 uint32 时， size 的值是 4， alignment 也是 4， type 的值是 9， elements 是空。 ffi safe 由参数类型和参数个数生成，你可以点击文稿具体的定义。 ffi safe包含了函数调用时需要的一些信息。 ABI 表示的是不同 CPU 架构下的 API， 一般设置为 FFI Default API。 在移动设备上 CPU 架构是 ARM64 时， FFI Default API 就是 FFI SYSV。 使用苹果公司笔记本 CPU 架构是 X86 Darwin 时， FFI Default API 就是 FFI Unix64。NARGS 表示输入参数的个数， ARG types 表示参数的类型，比如 FFI type uint32， RType 表示返回类型，如果返回类型是结构体，字段 flags 需要设置数值作为标记，以便在 FFI prep safe matchdep 函数中处理。如果返回的不是结构体， flags 不做标记。 bytes 表示输入参数所占空间的大小，是16的倍数。FFI safe 是由 FFI prep safe 函数生成的，而 FFI prep safe 实际上调用的又是 FFI prep safe call 函数。了解 FFI prep safe call 就能够知道 FFI safe 是怎么生成的。接下来我继续跟你说说 FFI prep safe call 里是怎么生成 FFI safe 的。FFI prep safe call 函数会先初始化返回类型，然后对返回类型使用 FFI type test 进行完整性检查，为返回类型留出空间。接着使用 initialize aggregate 函数初始化栈，对参数类型进行完整性检查，对栈进行填充。通过 FFI prep safe matchdep 函数执行 FFI safe 平台相关处理。具体实现代码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进行查看，其所在文件路径是 lab.ffi.src.prep.safe.c。 之所以将准备 ffi.safe 和 ffi.call 分开，是因为 ffi.call 可能会调用多次参数个数，参数类型函数指针相同，只有参数地址不同的函数将它们分开。 ffi.call 只需要处理不同参数的地址，而其他工作只需要 ffi safe 做一遍就行了。接着准备好了 ffi safe 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函数调用了。 ffi call 函数的主要处理都交给了 ffi call sysv 这个汇编函数。 ffi call sysv 的实现代码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其在文件路径是 lab.ffi src arch64。 下面我来和你说说FFI call SYSV 汇编函数做了什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 FFI call SYSV 函数的定义，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定义代码。可以看到通过 FFI call SYSV 函数，我们可以得到 stack frame fn rvalue flags closure 参数，各参数会依次保存在参数寄存器中，参数栈 stack 在 X0 寄存器中，参数地址 frame 在 X1 寄存器中，函数指针 fn 在 X2 寄存器中，由于存放返回值的 rvalue 在 X3 里，结构体标识 flags 在 X4 寄存器中，闭包 closure 在 X5 寄存器中。然后我们再看看 ffi call sysv 处理的核心代码，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如上面代码所示， ffi callSYSV 处理过程分为下面几步。第一步， FFI call SYSV 会先分配 stack 和 frame 保存记录 fn rvalue closure flags。 第二步，将向量参数传到寄存器，按照参数放置规则调整 SP 的位置。第三步，将参数放入寄存器，存放完毕刚开始释放上下文，留下栈里的参数。第四步，通过 BLR 指令调用 X9 中的函数指针 FN 以调用函数。第五步，调用完函数指针就重新读取 rValue 和 Flex， 吸构部分占指针。第六步，保存返回值。可以看出 LabFFI 调用函数的原理和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的实现原理非常类似。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的原理你可以参考 Mac Ash 的 Desetting Objective-C Message Send on ARM64 这篇文章。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哈，在专栏第二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 App 启动速度优化时用到了一些汇编代码，有很多用户反馈说看不懂这部分内容。针对这个情况，我特意在第11篇答疑文章中和你分享了一些汇编语言学习的方法参考资料。如果你对上述的汇编代码感兴趣，但又感觉读起来有些吃力的话，建议你再看一下第11篇文章中的相关内容。了解了 LabFFI 调用函数的原理后，相信你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在你的 iOS 工程中拆成 LabFFI 了。虽然在 GitHub 上有个 demo已经集成了 iOS 可以用的 LabFFI 库，你可以将这个库集成到自己的工程中。那接下来我借用孙元这个 demo 中的实例代码来和你分别说说如何使用 LabFFI 来调用 C 函数和定义 C 函数。代码所在文件路径是 LabFFI iOS demo view controller.m，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孙元的这个 demo。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如何调用 C 函数，这里每一行都有实例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首先声明一个函数，实现两个整数相加，然后定义一个函数，使用 LabFFI 来调用 for with bar bars 函数，也就是刚刚声明的实现两个整数相加的函数。如这一段的代码所示，先将 FFI call 所需要的 FFI safe 通过 FFI prep safe 函数准备好，然后设置好参数，通过 runtime 接口获取 for with bar bars 方法的函数指针 imp， 最后就可以通过 FFI call 进行函数调用了。在这个例子中，函数指针是使用 Objective-C 的 runtime 得到的，如果是 C 语言函数，你就可以通过 dlsim 函数获得。 dlsim 获得函数指针的实例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如代码所示，dlsim 根据计算矩形面积的函数 rectangle error 的函数名返回 rectangle error 函数指针给 dlsim function ptr。 无论是 runtime 获取的函数指针还是 dlsim 获取的函数指针，都可以在运行时去完成。接着使用 LabFFI 在运行时处理好参数，这样就能够实现运行时动态的调用 C 函数了。接下来我再和你说一下如何使用 LabFFI 定义 C 函数，这里每一步都有实例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相应的代码。首先声明一个两数相乘的函数，然后再写个函数用来定义 C 函数。如上面代码所示，在 testFFI closure 函数准备好 safe 后，会声明一个新的函数指针，这个新的函数指针会和分配的 FFI closure 关联， FFI closure 还会通过 FFI prep closure lock 函数关联到 safe closure 函数实体 closure called。 有了这种能力，你就具备了在运行时将一个函数指针和函数实体绑定的能力，也就能够很容易的实现动态定义一个 C 函数了。那接下来我为你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和你分享了 LabFFI 的原理以及怎么使用 LabFFI 调用和定义 C 函数。当你理解了 LabFFI 的原理以后，再面对语言之间运行时动态调用的问题，也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在方案选择动态调用方式时，也就能够找出更多的方案，更加得心应手。比如使用 aspect 来进行方法替换，如果使用不当会有较大的风险。再比如hook 已经被 hook 过的方法，那么之前的 hook 会失效，新的 hook 也会出错，而使用 LabFFI 进行 hook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课后小作业，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 block 是一个 Objective-C 对象，表面看类似 C 函数，实际上却有很大不同。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查看 block 的定义，也可以再看看 Mac Ash 的 MA block closure 库，然后请你在留言区说说如何通过 LabFFI 调用 block。 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